一个人没有伴吻，怎料走没有心渴望，如情还未放下，很需要饮醉品。追过他尽快成家，他却一直爱工作品，如谈情像废话，为何硬要逼他？戏总有别人待你好，应该放手 let it go， 单身过得还更好，不需要他 let it go。 死了心没有原因，开过心便已经庆幸，求谁来负责任，只不过少个人。 Love is as love does forever, oh yes. Yet for the moment, it's better to let it go. Let it go. Let it go. Better to let it go. Better to let it go. Better to let it go. Let it go. You know. 讲到底是怕闷吗？需要感情去打发吧？明明前途最差，为何硬要跟他？戏一种有别人待你好，所有旧情 let it go， 相信你外边。十个比他好，找个新转机。哦，豁出去，谁爱你要生又要死，道长路远，找不到下个世纪。前下去怎么可争气？潇洒的你，应该知道。戏总有别人待你好，应该放手 let it go， 单身过得还更好，不需要他 let it go。 总有别人待你好，所有旧情 let it go， 想从未来变 Better to let it go. Better to let it go. Better to let it go. Better to let it go.